第78集，新房子还要打扫，两个人挽起袖子开始干活。赵斌负责清洁，罗明瑶负责卧室整理。东西不多，房间也不大，一上午时间就收拾好了。下午，两人出门逛超市买日用品和食物。因为近期上班都很忙，在家吃饭机会少，他们还暂时没有添置冰箱，因此买菜也是算着来。五月份了，饭菜都不能放过夜，必须只能买个一顿的量。做饭的事情一般都是罗明瑶安排，赵斌完全不挑剔，罗明瑶做什么他都很捧场的吃得干干净净，然后赞美3000字。今天是乔迁第一天，赵斌表示自己也要露一手，决定做个番茄炒蛋。远离了 C 大附院的商圈，两个人可以自由地走在一起，不用担心遇到认识的人。逛超市的时候也可以大大方方地靠在一起讨论晚餐吃些什么，相互补充还需要买的东西，甚至因此发生一点无关痛痒的争执。这种一起生活的感觉实在太好了。在无人的货架后面，赵斌忍不住偷偷亲了下罗明瑶的脸。罗明瑶吓得转头张望，一回头就跟货架另一边一个正在拿什么的女生看了个对眼。对方显然也有点震惊，取下货物的手僵直在半空。罗明瑶脸涨得通红，刷的回头就跑了。赵斌提着购物篮和女生对视，耸耸肩，无奈摇头，得到对方一个善意的微笑。于是他提起购物篮去结账，走之前没忘拿了两罐啤酒。到超市外面，果然看见罗明瑶红着脸等他，一见面就皱着眉控诉。 赵老师，你不要总是这样吗？ 赵斌笑得很愉悦。 总这样，我就在外面亲了你一次，怎么还想我总这样？ 罗明瑶气得直挥手，赵斌被他逗得更加开心，在他脑袋上一拍。 回家了。 房子里虽然空空荡荡，但人的心是满。两个人一起挤在厨房里准备晚餐，空间不大，两个人手肘相碰，像两个不懂事的毛头孩子，你撞下我，我蹭蹭你。厨房里传出锅铲和笑声的协奏，整个房子都是饭菜的温馨香气，这是一个真正属于他们的家。晚饭没有做得很复杂，就一个凉菜，3个热菜，2碗白米饭，加上2罐啤酒。两个人穿得随意，罗明瑶的脸上红扑扑的，还带着炒菜时候出的汗，喝了酒脸就红得更好看。一边吃饭，他们一边闲聊。 哎，文章写得怎么样了？都写了几个月了？ 本来都写好了，周老师说还要再加几个数据，我又从实验室里多弄了点东西，还要加进去呢。 你们现在毕业，要求还是一篇？ 赵斌想了想问他。罗明瑶点点头， 是的，一篇核心论著。 赵斌回想了一下说， 那和我们那时候一样呢，压力不大，先到国外，发不出去就改中文发，毕业肯定是没问题，不过要争保送名额，最好还是发外文期刊，暑假以前发出去，拿到接收函就可以了。我记得是研三开学的时候就要提交材料了。 我争取这个月就写出来。不过上临床的话，下班真的很难打起精神来搞这些，甚至连开电脑都头疼呢。 他小声抱怨了一句，赵斌对此也是深有体会。 是啊，看了一天电脑了，回家还得接着看。 又揉了揉肩膀。 眼睛难受，肩膀颈椎也受不了，不过要是以后留院，都是这个套路。 罗明瑶一脸愁苦地扒饭。 写文章要是有什么不好问周老师的，可以问我，好歹我也是有点经验的，帮你看看，大概没问题。 卢明瑶眼睛闪亮，非常信赖地说。 好的。 吃完饭，赵斌去洗碗，卢明瑶站在厨房门口看他。赵斌一转头就看见他，冲他弹了弹水，惹得卢明瑶捂脸躲。赵斌感慨， 有自己的房子感觉真好。哎，而且这边发展也挺快的，一年多以前看房子呀，周围还是荒郊野岭，现在我看这边啊，几个商场都已经开了，商圈也建起来了，也很热闹，特别是这个超市离我们挺近的， 以后我下夜班啊，都可以去趟超市，然后做饭等你回来。 罗明瑶又高兴又有点纠结。 但是你上夜班很累的，让你来做饭的话太辛苦了。 赵斌擦擦手出来，捧着他的脸亲了一阵。 给自己喜欢的人做饭，那就一点也不累，想一想就很兴奋。 罗明瑶被他吻得脸发红，身体发软，偎在他怀里不想起来。五月份天气开始变得热起来，这几年 C 市的夏天响应着全球变暖的节奏，一年比一年来得早。赵斌和罗明瑶已经开始穿短袖 T 恤，只在早上套一件长袖外套。两个人第一次搬家并没有把东西全部搬过来，住在一起后才陆续下班时间收拾一点带过来，也是将近一个星期终于把东西搬空。趁着休息的日子，两个人做了卫生，赵斌约了房东把房子交还了。都是医院的人，打交道时候相互让几分，收了五月份一半的房租。搬到新房子以后，正常白班的早上，他们一起坐地铁到医院。因为一起下地铁的同事也多，经常都碰面，所以也没引起什么怀疑。最大的麻烦反而是徐茂华那里。调回 C 市以后，经常约罗明瑶出去玩，有时候和钱康明一起开车来学校接他，搞得罗明瑶要应约还得提前一天回宿舍等着。多了几次之后，也开始用科室值班，老板有事推脱了。还有就是现在罗明瑶开始上班，两个人规律吃晚饭的时间少了，赵斌上班带的爱心午餐也少了，引起了一番议论。赵斌坐在诊室内，一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样子，并不理会他们已经要溢出的八卦之魂。赵斌想着今天是上夜班，下午可以做一顿饭留着给罗明瑶回来吃，做点什么好呢？一边想着，急诊外科那边带着一个病人到了他诊室门口。 烫伤病人。 外科医生介绍病情。 49岁，五天前来外科的，伤口面积不大，我给他包扎好了。但是今天来换药，我看他的伤口恢复很不理想。结合之前烫伤的病史，我觉得要考虑一下糖尿病的风险。 当时是怎么烫伤的？ 我都不知道啊。我做事儿的时候热水到手上了，当时我没在意，后面一看怎么手指皮都破了。 当时没觉得痛吗？ 哎呀，就是没觉得，烫那一下我还吓了一跳，后面看了看红了一片，也不痛，就没注意了。 赵斌继续问， 在这次烫伤之前有没有感觉自己手脚发麻？ 女人皱眉想了想， 手脚麻是有点吧，总觉得手脚上像隔了一层样的，之前手指尖脚趾尖还有点刺痛刺痛的。 是不是那种感觉？ 赵斌向他描述症状。 手上戴了一双手套，脚上戴着袜套，摸东西感觉有点钝。 哎，是是是，是那个感觉。 病人一脸恍然大悟。 啊，你一说我就想起来，就是这个感觉。 赵斌看了看外科医生，两个人心里都清楚病情了。 你那边挂了号的，你给他开检查？ 啊，没挂。 外科医生说， 我们这种轻外伤病人为了方便，直接第一次看病收了三次换药的钱，今天就是觉得不太对才带过来给你看看的。要做检查的话，我让他取挂号。 赵斌看了看自己电脑，挂号的病人现在已经30多个了，病人从挂号到看诊估计都要到下午去了，于是问病人， 今天吃早饭了吗？ 病人点点头， 吃了的。 按照正规程序排队要到中午，我想的是给你省一省时间，你挂了号一会儿过来找我，我直接给你开好糖尿病检查抽血的项目，这些个检查都只能明天做，你明天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再拿来找我，好不好？